其中 LED 灯家庭推广试点活动中，市发改委将再次与苏宁易购、京东电商合作，鼓励和引导更多居民家庭使用 LED 灯，助力节能减排。小旧家电回收日活动中，市发改委、市城市管理委计划继续开展约40个小区试点活动，将结合本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适时进入社区开展现场回收活动。 记者从本市昨天举行的2021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目前共有143家国际国内金融组织、金融机构、企业参加金融专题展线上线下的展览展示活动，其中有29家世界500强领先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 据了解，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包括数字金融示范区、金融科技大赛、智能投顾体验、数字人民币大道等，将着力打造更具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展会现场。 昨天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对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北京市规字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进入保护名录的传统地名将建立全流程审批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保护名录中的传统地名，并将加强对传统地名研究和宣传工作。 据了解，编制中不少地名出现时间被大大提前，比如杨梅竹斜街此前多认为是清末地名，此次编制过程中发现纪晓岚乾隆年间阅微草堂笔记中已经有杨梅竹斜街记载，从而将这一著名街巷历史提前到了清代中前期。 此外，大量以城门命名道路，比如崇文门内外大街、宣武门内外大街、德胜门内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等的命名，也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而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修改与规范。 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发展需求，建立了面向教培人才就业服务的2+N 工作机制，其中2代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N 代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同时，市人力社保局向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出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倡议书，倡议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教培行业人才提供职场资讯推送、薪资查询、岗位推荐服务，促进供需有效对接。 教培行业的求职者可以通过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或前程无忧北京站这两个线上渠道参与并查询岗位、投递简历。目前有9800多家企业提供的近90000个相关就业岗位已经纳入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计。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和通州区消协昨天共同发布上半年通州区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其中居投诉榜第一位的企业为优胜教育，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涉嫌虚假宣传、不履行合同约定、不退培训费等。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昨天宣布，北京人艺新排版本的曹禺经典剧作《日出》将于9月2号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首演，这也是北京人艺这座新落成的剧场的揭幕演出。据介绍，这部话剧今天开票，9月2号到9号演出7场。 昨天，北京暴雨、雷电、大风、地质灾害预警齐发。市气象台发布消息显示，昨天下午6点到晚上11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0.2毫米，全市最大门头沟3家店91.5毫米。雨后本周天气以多云为主。 针对近期曝光的小龙坎火锅店、蜜雪冰城奶茶店、华莱士快餐店、杨国福麻辣烫店、奈雪的茶奶茶店、大润发超市6起食品安全案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查处情况，要求全面排查同品牌所有门店，强化总部管理，严惩涉事门店并处罚到人，惩处涉事企业，同时追查上下游和同行业各有关企业。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东京残奥会将于今晚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周佳敏、王浩将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来自浙江，曾获得2016年里约残奥会复合弓公开级个人赛混双冠军、2019年残疾人射箭世锦赛复合弓公开级别团体冠军、混合团体冠军。本届残奥会她将报名参加女子复合弓比赛。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辽宁籍，曾获得2017年、2019年残奥田径世锦赛跳远金牌。本届残奥会，他将参加男子 T46 级别100米短跑、跳远和4x100米男女混合接力三个项目角逐。 感觉非常骄傲与自豪，更想用成绩回报祖国对我们的培养。16年的残奥会我拿了跳远银牌，5年之后嘛，东京来了，我想再更进一步，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升起中国的国旗，奏响中国的国歌。 第16届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在东京举行，共设22个大项、539个小项，将有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参赛。此次是我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热点话题。 北京青年报报道，专家揭秘，查癌神器并不是万能，费用昂贵并不适用于普查。 新京报发表社论，多家网红餐饮被罚，名气越大责任越大。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蔡奇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强调，用好首都红色资源，把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早上7点30分播出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网红餐厅胖哥俩肉蟹堡被曝使用过期食材，市场监管部门将立案调查。京城经事关注，北京获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财政资金将实施补助政策。 广西文联主席、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新作《回响》，作为一部推理悬疑小说，能够看到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的一个侧面。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邀请到东西和文学评论家潘凯雄、李泽静一起来聊一聊，从心理推理小说《回响》看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的多种可能性。 关于加强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执行，明确了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合理承担大件垃圾清运费。大件垃圾如何收费才合理？怎样把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有效利用？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即将迎来开学季，教育部介绍统筹谋划重大主题教育净课程教材情况。2021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今天召开，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市教委近日发布了北京本地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具体措施。今天下午5点45分 ,FM100.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四问北京双减政策，邀请广渠门教育集团花市小学校长和教学管理中心主任共同关注如何做好零起点小学教育的加减法。 生活小贴士， 最近网上有文章说儿童睡前不能喝牛奶，这样不仅影响补钙，而且会使肠胃虚弱。比如9岁的西西身高只有108厘米，医生说是缺钙造成的。原来孩子这3年都是睡前喝牛奶，导致肠胃得不到休息，造成了胃肠虚弱。医生建议要在孩子睡前1个小时左右给孩子喝牛奶，这样才能有充分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其中的钙质。这是真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儿科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这有很大可能是一个编造的案例，儿童身材矮小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如果不排查其他病理原因而让缺钙来背锅，这显然是缺乏依据的。

每当汽车驶过不是泥坑的位置，灰尘四起，呛得人喘不过气。刘先生说，这还是8月21号有关部门在路上垫过石子的效果。 咋的石子儿？再提前3天来，那您看着更没法看，更难看。这还是简单的举报以后修复了一下的。 记者在探访时，每当有行人经过，都皱着眉头说：“ 下雨这没法，老全是水， 都是大泥塘，你根本你就没法走人。” 记者乘车以不足每小时10千米的速度行驶在这段路上，依然感觉颠簸。刘先生表示，这样的路况还不是让人最担心的。他指着这条路上一个井盖已经不知所踪的雨水井说：“ 这边井盖全是坏的，做的雨水井坑嘛，这井盖不是就走车压都压掉了吗？ 多危险呢！ 那肯定的，是不是？晚上这条路上根本就没人敢走了，一天一黑。” 记者粗略计算，这段路至少5个雨水井没有井盖。刘先生告诉记者，这段路曾经可不是这样的。2020年年初，由于京唐城际铁路工程要占用原高新庄路，就临近原址将这条路向南迁移改建。现在的土路就是高新庄路改移道路的一部分。刘先生说， 修京唐高铁，他那个从那边绕行的路，那个路也要断路，所以那时候就临时抢通了，用不了不到一个月，政府说是规划路。 随后相关部门就开始对这条路进行硬化， 铺的那个无机料嘛，就是那个柏油路的底层嘛，破了第一层嘛，你看马路牙子井盖不都来了吗？管道也都弄好了，现在也都压烂了。 但是去年5、6月份，这条路修建到一半就没有进展了，并且道路后续管理并不到位。对此周边居民表示不理解。一位居民说：“ 说你那阵儿的施工时候我们理解，我们绕远绕去，现重点工程现在都完了事儿了，还没人管呢，那不就是烂摊子了吗？得了，无语了吗？” 这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原因停工？什么时候能修建完成？刘先生曾多次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他说：“ 新的路现在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卡了，完了就是拖拖拖，4月份拖，说我们的6月30号修完，6月30号没修，我们7月份再反映这个问题，说8月15号，完了前8月11号我们再投诉，说我们1星期之内开工，现在又过了10天了。” 谁说的？ 宋庄镇政府拆迁办公室。 据记者向北京市交通委通州公路分局了解，县级以下道路归属地管理，高新庄路以及改移道路为宋庄镇负责。于是记者致电宋庄镇政府拆迁办，了解高新庄路改移道路建设情况。工作人员解释说，之所以道路建设到一半没有了下文，跟京唐城际铁路修建有关。 就是高新庄那个以前他那边有一条路嘛，占了，现在早改出一条路来，因为那个挨着铁路边上嘛，有一个多长时间的不容易施工的那个期限，因为那个挨着铁路边上大型机械不让动工。 不过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原高新庄路位置上的京唐城际铁路桥墩已经架设完成，现场已经没有施工。对于高新庄路改移道路后续施工时间，工作人员表示， 他这个得到9月1号吧，好像是就可以施工了。 另外，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在施工之前，针对记者反映的这条道路上井盖缺失等安全隐患以及路况差的问题，他们会进行处理。 我通知施工单位，然后去优化一下。 道路出行关系民生，希望相关部门改善高新庄路改移道路现状，加强管理，并加快推动道路建设，让周边居民出行不再困难。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近日，家住房山区凤凰亭北里的居民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内23号楼到25号楼中间的路下方曾进行过管线改造，埋管后回填路面恢复较差，导致地面空鼓，雨季来临，地面塌陷，坑洼不平，居民出行不便。 国家电网改造的时候挖那个电缆沟，埋的时候可能回填不实，今年那时候雨水勤嘛，就塌了。因为它那道挺窄的，它有几个窟窿，就是那个车过去容易旋那车轱辘。 嗯， 它是而且那个面积就那个边缘那不是塌了吗？就是口越来越大。 居民反映，地面出现下陷后，由于车辆来往较多，压出了积水区，只拿锥桶给围挡起来。居民屡次反映没有解决。 他们拿什么回填的具体不清楚，反正表面是那柏油路就是塌了，后来他就用锥子给挡上了。今年雨水太勤了不？他然后反映过几回。 对于这一问题，记者致电属地房山区迎丰街道凤凰亭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派人前去查看。 等我给网上反映一下吧，得问问。 问问具体是哪个部门的，完了那个让我们同事过去看一眼吧。之前我们报过，砖都翘起来了，然后这一部分塌下去了，然后那边翘起来了，我跟他们说一声吧。 随后记者也致电了凤凰亭北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了路面下陷的情况，并表示已经联络施工单位。 都是去年前年了，他有一个电缆改造施工，他恢复过程当中呢，路面没有压实，而造成了那种坑。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维护在处理嘛，一直在拉紧这线什么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报给他们那个施工单位了，这个不是我们在管，这施工单位应该是国电。那个他们肯定是要处理的，因为这个我们前期的时候怕调里人，我们已经拉警戒线了，我们把一些那个沙袋沙包往里填了，不起什么作用，最起码咱们别把人拽了，是不是？ 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前来这里施工的是房山区国家电网基建工程部门，铺设管线开挖了路面，回填后降水使回填部分出现了下沉。记者随后致电此前电网基建项目的相关工作人员，他表示， 因为我们只负责就是做那什么管儿，路面呢没给我们钱，就恢复路面没给我们钱。 估计得什么时候能回填一下，如果要是弄的话，我们接到 说是月底前说给做了，给弄了。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原计划于近期月底前完工，对这里路面回填的施工标准以及后续资金来源等问题，目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协调。 因为这个是当时签的，就等于给物业就负责路面修复，我们负责就是说底下回填好了，专门给他留十五公分做路面，这个就不由我们管，也没给我们这钱路面恢复。好，现在这就扯这皮了，你知道？而且最后那一块啊，实际上是几间有自来水、有暖气沟什么，那底下的管道很复杂，我们一直就反映呢，有电有水。我跟您说，这我已经跟领导汇报了，到时候领导说怎么安排怎么弄。 正值雨季，新闻热线此前也曾多次报道过，或因临时开挖，或因回填不合格，导致路面坑洼不平，引发居民不满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相关多个部门协调好，早日完成路面修缮，给居民创造良好的出行条件。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